上次剧化故事讲到悉达多去到苦行林访读，发现林中各人修苦行求生天堂，不是解脱烦恼之道，于是就离开了。今次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讲述悉达多去贫骑山途中，在一个市镇所遭遇的几件民生实况，令到他不胜悲悯。 啲米终极都唔够白嘅，真系烦咯！我边有咁好气力啊？ 施主，早晨，你好嘛？ 三门，你点称呼啊？乜咁好嚟探下我哋啊？呢嚿石头好干净噶，请坐啦。 好好好，多谢你。我叫做悉达多。是你阿婆，你做紧乜嘢？ 我种紧米啊，啲米壳好粗，种嚟种去都种唔白，我又冇乜气力呢，咁咪由得佢咯。 咁等我帮你种啦。你行开啲，等我嚟。 哎呀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，唔敢当啊，我唞一阵就种得噶啦。 唔紧要嘅，等我嚟咧。我后生有气有力，好容易嘅啫。你坐低唞下啦。 三门，你系真系好心噶啦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你噶。 阿婆，唔好介意啊。 我个孙瞓醒啦，等我抱佢起身先。 好啊。系咧，阿婆啊。 吓。 你啲家人呢？只系得你一个人喺屋企凑孙啊？ 系啊，佢阿妈出田耕种，咁咪由我打理佢咯。多个细路多好多功夫噶，嗱，又要种米啦，又要凑孙，又要做家头细母，又要打水，成日都唔得闲噶。 咁你屋企啲男人呢？佢哋唔帮你手嘅咩？ 死晒咯！我丈夫死咗十几年啦，佢系病死嘅。 咁你个仔呢？ 我辛辛苦苦挨大个仔，同佢娶埋老婆，点知旧年俾政府抽壮丁，拉咗去打仗。几个月之后，就话佢喺战场死咗啦。 真系对唔住啦，我触起你嘅伤心事添。我哋唔好讲住啦，你坐下先啦。阿婆啊，得啦，啲米种到好白啦，我再同你种啲好嘛？ 哎呀，唔使咯，冇得种噶啦。我哋啲贫苦人家边有咁多米种咁架势啊？多数都系食杂粮嘅啫。呢啲米系种嚟俾我个孙煲粥食嘅。佢细个肠胃乱，唔受得杂粮噶。 哦，咁啊？我都冇咩再可以帮到你噶啦。我告辞啦。 咪住，三门。我装一碗粥俾你供养你啊！ 唔使啦，唔使啦，我唔饿，你留翻俾自己食啦。 我好惭愧啊，冇嘢供养你，仲要你帮我种米添。 唔好客气，我喺你度学咗好多嘢啦。 三门，你啊真系谦虚噶啦。 对唔住啊，大人，我一不小心无意 中冲撞咗大人你，我避唔切，所以俾大人睇到小人咋？对唔住啊， 多嘴 啊！ 你冲撞贵人，仲讲咁多嘢系嘛？你知唔知你嘅身份系贱民，唔可以随便喺大街出现嘅？点解见到我你唔回避，仲要驳嘴啊？你睇你成身衰气，用乜嘢惹到你啲衰气俾我啊？好，等我打过你先得。嘿， 哎呀， 咪走啊！ 哎呀，嘿，人啦，我唔 走啊！ 呼住我，我唔敢啦，呼住我。 唔敢啊！好啊，今次我放过你一次，如果下次俾我再遇到你，我一定打死你嘅。哼，呀，哎呀， 阿叔，点解佢哋打成你咁啊？等我扶起你，埋去树荫度坐下。 唔得啊，唔得啊，唔好害我啦，唔好害我啦。 你唔使惊，我只系同情你啫，我想帮下你啫，我唔会害你嘅。 你唔好埋嚟啊！你唔好埋嚟啊！睇你个样，你系贵族嚟噶，你系唔系好心？我唔知，但系俾人睇见就会责怪我哋啲奴隶噶啦。我走啦。哎呀，冻死我 了！你唔好走啦，唔使走啦，我行开啦，我唔行埋你度啦。嗱，你唞掂条气先，你好行路啊，唞下先啦。啲制度都唔平等，奴隶都系人啫，贵族咪又系人，点解要分得咁清楚得嘅？仲要嫌奴隶有衰气，会惹衰佢添。真系烦恼，点解咁奇怪咧？喺市场前边有个一尺高嘅台，佢哋喺度做乜嘢？ 啊，哎，呢位阿哥啊，呢度做乜嘢啊？咁热闹嘅，有聚集啊？ 聚集？唔系，系拍卖啊！ 哦，拍卖系做生意系嘛？咁请问卖乜嘢啊？ 你一定系外乡人顶啦！喺呢个拍卖台仲有咩好卖啊？梗系卖人啦嘛！ 吓、啊，卖人？ 卖人咪卖人咯，有咩咁出奇啫？喂，你喺边度嚟噶？睇你个样啊，沙门打扮，收到人咁款，你系咩阶级啊？叫咩名啊？ 啊，我系第二度嚟嘅。我的故乡是加皮罗卫国，我出身贵族，个名叫做悉达多。请问你是哪位呢？ 加皮罗卫国来的贵族啊？唉，咁你真是少见多怪啦。你哋国家都有呢种制度的，周围都是咁噶啦。我就是拍卖官，做了呢份职位成20年噶啦。 是的，是的，我是孤陋寡闻啲，我好少出嚟见识的，所以未曾见过呢啲情况。 咁好闲啫，好多贵族子弟都冇出嚟应酬行走㗎啦。 係，我係少见世面，冇见识，真係惭愧啦。 冇相干，你咁年轻，而家见识都未迟嘅，大把世界你睇呀，俾心机啦。 係係係，请问等阵拍卖嘅人係人卖佢呀，因为佢自己卖身？ 你真是问得奇了，当然是人卖他了嘛，他怎么舍得自己卖自己？ 他为什么会被人卖的？他没有父母的吗？ 哦，原来你真的不知道的，你这个后生沙门都挺谦虚。好了，我都想跟你聊下偈，横掂未够时候，来我们坐下等我告诉你。 好啊好啊，多谢指教。 嗯，你梗系读过书嘅， 系《吠陀典》同埋其他杂书我都学过下嘅。 咁你梗识四姓阶级噶？你话俾我听，边四姓呢？ 四姓阶级即系第一级祭司，第二级系贵族，第三级系工商业，第四级咪奴隶咯。 啱啊！咁边级系最卑贱、最冇地位嘅？ 奴隶阶级是最卑贱、最冇地位。 咁咪系咯，奴隶阶级啊，边度有地位啊？又冇身份，完全系属于主人嘅。如果奴隶失咗利用价值，或者主人唔喜欢佢，咁主人咪唔要佢，将佢卖出去咯。主人仲可以得翻啲钱添。 咁今日被人卖嘅奴隶系男子抑或女子啊？ 女子嚟噶，好后生嘅，个样几好添噶，会卖到好高价钱噶。 咁会卖到几多钱啊？ 哦，咁啊冇一定喎，大约啊主人出一个底价，就由大家竞投，当然系价高者得噶啦。 哦，啊系咧，咁等阵俾人卖工嘅奴隶。是不是站在这张高台上面？ 冇错啦，诶，嚟啦嚟啦，卖主同埋个女奴都嚟紧啦，你自己睇啦，哦，我唔得闲陪你啦 吓。好啊好啊，请便。 哎，起上嚟呢度，唔使怕嘅，乖乖地，哎，伸直条腰，担高个头，俾人睇下你个样子，唔好喊啊！哎呀，花面猫咁啊，冇人要啦。叫你唔好喊就唔好喊啦嘛！啊，呢、這个贱种真系不识抬举喎、啊！阿大，绑住佢对手，如果佢再嘈咧，就绑喺条柱度。 系， 唔好啊！哎，各位买家注意啊！而家拍卖开始，呢、這个女奴今年啊17岁，佢生得好靓啊！佢嘅底价就系50个铜币，大家可以开始竞投啦。 都几肥喎！ 诶，各位，你哋点可以对呢个女子咁残忍嘅咧？你哋唔怕天怒人怨嘅咩？ 喂，色达多，乜你咁唔识趣噶？你唔好咁多事噃，一系就买咗佢，一系咧就安静啲。我唔系我有权赶任何人离场噶。大家出价啦！ 我出啊70个铜币啊！ 哦，着白衫嗰位出70个铜币，仲有冇人出价？哦，着黑衫嗰个出80个铜币，仲有冇人出更高嘅价钱？ 我出100！ 哦，有人出100个铜币，仲有冇人高过佢？有冇人出更高嘅价钱？嗱，我落水啊！ 停 手！咩事啊？你系咪出价？出几多？ 我哋系要嚟攞人，唔系出价嘅。 拍卖就讲价钱噶嘛，三除之后就成交。而家系二除一，你仲可以叫价嘅。 我哋系喇沙亲王嘅属下，钱我哋会俾你，咁我迟啲啦。但系我哋要即刻攞人。 乜原来系喇沙亲王府嘅贵人啊？咁冇法啦！啊，而家你诶带呢个女奴走啦，卖主啊，你见啦，你冇意见啊嘛？拧转身走埋添。哎，人嚟，同佢松绑。 哎，咪住，多烦你同呢个贱婢打埋印先。 哦、啊，得得得，系应该嘅。哎，人嚟，准备烧红铁印伺候。 你哋做乜嘢啊？我哋用烧红嘅火钳压佢啊！咁佢咪皮开肉烂咯？ 系咁噶啦，唔紧要嘅，喺个肚皮辣啫嘛，又唔系块面。 真系残忍啊！ 凡系有疤痕嘅咧，就即系卖过嘅奴隶，冇人敢收留佢嘅。 呢啲制度完全唔得人道，官方应该禁止至啱嘅。 哎呀，禁止啊？边个有权禁止啊？四姓阶级制度是传统的法例嚟噶嘛，摩奴法典都有落齐嘅。你咪话读过书嘅？ 系，我是读过书，我都知道奴隶是最悲惨嘅，但系点都唔似亲眼见到，印象咁深刻。世事真系唔平等。 啊，咁又奇喎，你好似好同情嗰啲奴隶咁嘅。 我觉得好唔合理，好唔公平。大家都是人啫，未曾经过努力奋斗，就被阶级箍紧咗，限制咗未来嘅前途。有啲懒惰无能嘅人就享福，有啲勤恳有才干嘅人就冇出头嘅日子。 咁啊系啦，边个叫人哋有福？边个叫佢哋唔好彩做奴隶？天生成噶嘛？ 我话唔系，阶级唔系天生，系人为嘅。 哎呀，人为喎！喂，色达多，乜你想改造佢啊？ 系，我有志改造阶级制度，将来我一定会咁做，一定嘅。 喂喂喂，你系边个啊？唔好喺度胡言乱语喎！你系咪想坐监啊？啊， 唉，我要吃饭啦，唔得闲同你讲啦。